大家好，我又是杰金。为什么这次我要说又呢？ 你为什么要说又呢？ 啊，为什么要说呢？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两期一起录，对吧？ 啊， 大家从声音听得出来，我依然还在感冒着。在喝过了整整三大杯罗汉果茶之后，我们又开始录新的一期了。 很欣喜的是，喝了三大杯罗汉果茶之后，竟然没有尿频、尿急、尿不尽。 啊，那是因为我憋着，我觉得你们公司的厕所比较难找。说回正题，上一期我们是临时说了一下 Apple 的那个视频，对吧？ 嗯， 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跟上一期话题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呢，它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听众提问。 对， 因为那个提问相对来说课题比较大， 嗯， 我们觉得挺值得去说一下的。 嗯， 所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话题找过来，联系了我们之前自己想讲的一些东西， 是 产生了这个第八期。因为那个听众反馈当时是Leon去给他回的，所以Leon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收到的这个来信以及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吧。 好，这位热心的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Pretty Joy， 他在来信中就问了如下的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设计师的养成中有说到过，在培训班只是填鸭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不会告诉学生意图和思路，所以这里他想问的是具体的思路是什么，是否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实例去分析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三期的那个设计师的养成主要都是强调了 UI 设计师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注重的一些逻辑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想问的是能否说一下设计一个完整的 APP 的整个的思路。 嗯， 第三个问题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宽泛一点，就具体到在制作简历， 这个其实可以跳过。 好，那我们就他前两个问题，然后在这边，在这样的一个环节下面，我们再 深入讨论。 对对，深入讨论一下。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难简单的说完的。 对， 因为如果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这么点时间就告诉他，或者有些告诉他的话，培训班也可以 啊。 有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 sense， 它本来就是一种无法名状、无法直接去量化、无法落实到。 听起来非常的独德大学。 对不起，我文化程度不是很高，那个词什么意思 啊？独德位大师学习了。 哦， 是所谓摄影界的对于这样玄学的一整套的阐述的流程。 下次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摄影圈的黑话吧。 啊，不是，我并不是。 OK， 那先听一段音乐。哎，说到音乐 哦，那个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宣布。 嗯， 之前几期一直有听众来信反馈说，觉得我们的 BGM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 嗯， 姑且叫不足吧。 对， 我们也在尽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努力，做了一些线下的这样的活动。 嗯， 非常欣喜的是，通过一个朋友，然后我们联系到了一位在豆瓣上的独立音乐人。 嗯， 一个非常可爱、非常萌的一位夏童子小姐。夏童子小姐她愿意无偿的将她在豆瓣音乐人里面所有的那个歌曲授权给我们，在我们的电台中播放 啊，所以这次剪辑我会有新的素材可以使用 啊。 啊，照例我要跟大家拼一下，夏童子，夏天的夏，金银铜铁的铜， 啊， 子就是儿子的子 啊，怎么能叫儿子的子呢？ 女子的子 啊。 嗯，大家可以在微博上。 对，我们一会儿可以试播一段夏童子小姐的音乐，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还有试播的，你收了多少广告费啊？ 人家猛嘛， 不能这样，我们不是说好了六四开的吗？我们的目标可是上市。说回来那个音乐，其实我没有特别对音乐特别的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听一听吧，难得有一个不需要版权、不需要我们付钱的东西，哎呀，多好的事情呢， 嗨到飞起。好，然后音乐回来，我们接着刚才 之前的那份观众反馈。我在给 Pretty Joy 这位朋友的回信中是这样去做了一个粗陋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谓的意图和思路吧。举个例子，我们就做一枚非常具象的收藏的这样的一个 icon。 那正常的工作流程或者说逻辑是需要先了解这个 icon 的应用平台是怎样的，是移动端、桌面端或者更大的显示媒介。那使用场景的类型又是怎么样呢？工具类应用、游戏吗？还是其他的类型？风格具象或者抽象？通过对这些环节获取到的信息的梳理以及结合自己的理解。这边有一个括号，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成本以及最终呈现的结果的质量是衡量一个设计师能力高低的比较客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好严谨。 那当然，才可能说我们最终得出的那个 icon design 的结果是合理的。而我之前在节目中所说的不负责任的填鸭式呢，那很简单，他会粗暴的告诉你，哦，收藏功能啊，花个心嘛，对吧？ 不过你现在也小看那些教育平台，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越来越多不错的东西。 没事，我是个偏激的人嘛。 啊，继续继续 啊。然后第二个，关于一个完整的产品设计流程，跟杰杰之前在节目上所说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在这里恩言两语是没有办法去归纳清楚的，而且具体到每个产品本身，因为类型、体量、使用场景的差别产生千差万别的差异。简而言之的话，作为设计师来说，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将自己的定位适当的放高一些，不能只局限于表象的这个表现层，应该充分的了解自己家产品的存在的意义。比如说它是为谁服务的，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凭什么用户要用它呢？不要觉得这些功能定义、需求分析都是所谓的产品经理们的活，其实它是所有参与到产品开发的成员共同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很赞同之前的样一直说的那个名词 啊， 就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做一个懂设计的产品设计师， 是 或者说懂产品的设计师，是这样的一个。从把一个东西做到好看、做到好用，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鸿沟的。 嗯， 如果通过你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总结，通过你对于产品的理解，通过你对于整个流程的一些体会吧， 嗯， 慢慢跨过这个鸿沟，那就是 一种升华。 对，就是升华。这样的方法，每个人的思路是解决，达到这样的升华，每个人的思路是不一样。 嗯，比如说。 无非有那么几个点，你肯定每个人都要需要去做嘛。 嗯， 就你需要这种所谓的这种 sense， 你很难用一个数字去量化。 对， 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很基础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要用大量的类似的这种软件。 对， 这种用我认为不是说今天出了一个新的 app 啊，你下载了一下，然后吐槽一下啊，这个教育屏怎么又那么长啊，打叉在哪里啊？然后注册流程啊不爽啊。 嗯， 然后哎呀那个空用户。控制状态的屏幕好丑啊！ 嗯， 吐槽完之后，然后截了几个图， 嗯， 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对， 很多公司里面，包括我们百度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会 有打广告哦。 这个也不是广告吧，也算是吐槽吧。就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现最新的一些 app 的场景。 嗯， 那其实我们就会去截屏，然后做个 PPT，然后说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效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就从纯视觉的东西，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啊好酷，这个配色好赞，然后那个东西的按钮的形式好新颖。但是你如果从产品的角度来讲，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深度，至少是中度使用的用户的场景下，你才能理解设计者背后的意图。 是 因为每个设计它好看不好看可能是主观的一种东西，但是好用不好用对于一个特定的用户群来说是有一个 可以解的， 对，或者说有一个解的， 嗯， 但这样的一个解，每个人的方法思路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每个设计师、每个产品，它的结构啊，它的使用场景、啊、都决定了它的不同的解， 嗯， 那这个解你可能就是在慢慢的使用过程中才去找到的， 是， 所以至少我觉得我自己会，我体验的 app 可能不会像很多人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会尝试去抛一些东西上去。去产生一些内容上去，去注册完整，然后设置界面里面去多摸索一下，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于培养你的产品感觉是有帮助的。 嗯，非但说就说非但是让你去找它的不足，你找到不足了，可能只是一部分。你有没有解决方案？ 当然，在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嘛，你也不可能去找到很多很多很多 app 去深度的使用。 但是找到自己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那些东西总归会有的吧。 嗯， 比如你喜欢拍照， 嗯， 他喜欢看电影， 嗯， 现在各种平台上各种产品其实都有很多嘛， 是， 包括你自己所做的产品，它的一些竞品，那也是有一个特定范围， 是， 还是可以去搜罗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应用，然后去深入去使用它。有时候我会看到，某些 app 里面，当我去注册完之后，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用户，他是我的微博好友，但是大部分的都是僵尸用户。 嗯哼， 那个时候我其实会心也比较凉嘛，对吧？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的一种瓶颈，或者说他们的不足吧。就举个例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以设计驱动的 app Path， 对吧？这个是非常当时非常出名的。 曾经一度是跟 Instagram 并驾齐驱， 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有幸的，是在它 1.0 的时候，其实很早就开始用。 对， 我当时其实第一版那一版是用的用户是相当相当少的。 嗯， 我当时我自己博客里面也写过那个文章嘛，会贴给大家看。我当时很喜欢它 1.0 版的那个设计。 嗯， 可以大家 你跟我讲过。 哎，对，大家可以用言语大致感受一下。这种产品它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时间轴嘛。 是， 它 1.0 的时间轴是比较有意思，不管你照片是横的、竖的或者方的， 嗯， 它都会显示一个横条的缩略图， 嗯， 然后上面会遮罩一个黑色的图片， 嗯， 然后在黑色图片上可能会有文字啊什么的， 嗯， 不管什么样的东西，你必须都要点开来之后，你才能看到整个图片的内容， 嗯， 那每个图片它其实都有一个技术，就是多少人去点这样的东西， 嗯， 那对我来说，这个产品一个爽点在于啊，我会去 看到那个数字， 一个是看到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就是我能感受到一种韵律，就是我并不是很无聊的，就是那个时间就啪啪啪一直往下拉，而是会去点开看，往下拉一点，点开看，往下拉一点。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嗯， 这种感受我也说不准它是什么道理，但我反正就挺喜欢那个东西的。 嗯，你变态是吧？ 在 1.x 的时代，他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嗯， 比如说按照地点、按照 tag、按照时间来分类不同的照片， 嗯。 但很多尝试都应该说是失败了， 嗯， 一直到 2.0 他们做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间轴之后，突然火爆整个设计圈，我只能说设计圈 甚至是热到至今。 对 对 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同类型的不同类型的。 我相信你去搜 Path Like 什么 Navigation Buttons 啊这种东西，你会找到一大堆的库。 对， 因为当时很出名的是它右下角那个，还是左下角来着， 右下角 反正是那个加号点出来之后的，所以才能就带旋带动效的那种出来，那效果其实非常非常不错 啊。甚至我觉得现在 Android 点赞里面的那个 Action Button、 那个 叫 FAB FL 啊，那个 Floating Action Button， yeah， 对吧？ 我觉得都是参考了，有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另一点就是它的时间轴会在左边显示一些，比如说心情啊，比如说天气啊，比如说用户头像啊。然后有一根线来串接。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你在那个下拉时间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那边会有一个小图标，是好像是那个一个时钟，它会从那个 对对对，就是按照那个你现在浏览到最上面一条是几点钟，它会在那边转。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听我们两个人描述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它之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设计驱动的一个 app， 是因为它确实在设计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细节。 是， 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我可能不会因为这个东西体量大而感兴趣，但我会因为它有很多同样跟我做设计的人在里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而去对这个产品产生很多敬佩之情， 嗯， 进而去使用。 嗯， 那 Path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明显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其实我开始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定位，我也是比较认同的。 嗯， 它是熟人社交 啊，对。所谓熟人社交，就是你必须要去双向确认这样一个关系，而且一开始是50个人， 对，它极大限制你的好友数量， 后来是加到150的，对吧？我们本来想说的是什么来着？ 哎，这期的题目是什么？ 这期题目是设计真的驱得动吗？ 啊，那扯回来一点 啊，扯回来， 那个让我们在刚才扯了那么多时间的这一款 Path， 其实它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对。一直很早就传闻他们说要兜售，兜售也是因为没有办法， 抛售的价格也非常的令人寒心 啊。对，我详细多少数字我忘了，但确实跟在设计圈里面产生那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种荣光是不一样 啊，是 可以说是一个带着设计光环的公司，最后没有落到一个非常好的下场。 对， 这样的情况应该算是 它又跟之前的 Color 不一样。 嗯， 你觉得怎么不一样？ Color 在那个发布之前就好像弄得名声在外，然后明星团队，但是真正做出来的那款产品是什么呢？ 我如果现在大家还记得的话，我觉得说不定一记忆还是不错的。 对，至少 Pass 它，我觉得它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各方面其实都做的还蛮好的。 对。但为什么它会死呢？ 熟人社交吗？ 我觉得这有点超出我们可以讨论的范围了。今天的主题。 而且就是很令人惊讶的，就是收购它的是一家来自亚洲的公司。 其实跟 Pass 有点类似的产品很多啊，对吧？包括我们以前吐过槽的 Evernote。 最近他把那个网页的那个简化的那个小工具 Clear 都取消了。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小工具 啊，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用的频繁，还是挺频繁的 啊。 当然，我用的它的功能不多，我只是说的难听点，就是我会在那个上班的时候使用。 老板会听吗？ 我觉得听到也没有关系的。我是一个很对吧？很直的一个人。我想说就说嘛。因为 姐姐很直，老板是女的， 好黑啊！参考链接是不是要找老板的网站？前面也说到了，就是 Clearly 它是一个，其实现在很多浏览器已经有这样的功能，它就是会把你正文的内容给提取出来，以一个比较统一、比较清洁的排版来呈现给你， 重排版了一个所谓的阅读模式。 对，然后它的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在我的 Chrome 里面可以。以一个非常白底黑字的情况去查看知乎啊，去查看新浪体育啊，这样别人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对吧？ 甚至别的其他的网站 啊， 对，绿油油的一个 绿油油的是什么？ 我在说什么？我跟杰杰使用 Clearly 的方式有一点点不同，但我也同样是非常喜欢这个产品。之前几期有讲过 ，Evernote 是我存图的工具，有时候在 Behance 上面看到。有某人的作品集非常的令人惊艳，想要保存下来的时候，如果是传统的手动拖的方式的话，那可能非常耗时嘛。我是个懒人，然后结果发现，哎 ，Clearly 可以一键把它这个页面里所有的图片我都保存到 Evernote 里去。 这样的小工具挂了，我觉得对我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最近挂掉的东西其实有点多。 是。 那比如说那个 Mailbox 其实应该已经挂了一段日子了。等我们结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离他2月20几号好像最终关停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个东西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 对，发布伊始，我们基本上就 那其实，在发布之前，他放出过一个视频 啊。 当时看那个视频，我就激动的不得了，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用 Gmail 去做 Get Things Done 这个 GTD 这个事情的一个人，我会把很多的备注啊，或者说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发给我自己。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挺蛋疼的。Mailbox 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订阅了他们那个更新消息。但是比较好玩，但是我很傻傻的以为只要订阅了那个地址了，就是他们就会把我作为第一版使用的时候的一个用户去发放。 结果不是。 但结果不是。正式版发布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采用了很新颖的形式，就是你的产品 app 可以下，但是进去之后你必须要它的邀请码才能使用。我记得他们发是在中国的晚上发的。我早上大概9点钟醒过来的时候，我排到40多万位了，我当时崩溃了都。 他当时桌面版的发布其实也很新颖 啊，对，是在邮件里面放了三个 GIF， 放了个硬币， 对，很好玩。哎呀，我们每当说到这种设计细节的时候，都会 其实这么说吧， 心花怒放。 Mailbox 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它改变了我使用邮件的一个习惯。 对，而且它也有包含了很多设计上的小细节。就我一直反复提到，就是它在处理你发给自己的那个邮件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发件人的名字，并不会写成我自己的邮箱，而是会写成那个标题会写成 Note to myself。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考虑很周到的细节， 是 我觉得非常好玩，而且跟它这个产品的性质是很符合的。就是你反复要提醒自己做什么事情，对吧？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在设计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东西，最后挂掉也是挺唏嘘的。 对， 当然它的挂掉跟 Clearly 或者 Pass 挂掉又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是被 Dropbox 给收购了。 对， 然后 Dropbox 可能觉得这样的产品，一个是维护起来可能成本有点高， 嗯， 然后可能跟他们核心服务的内容又不是那么的相关， 差距比较大， 所以他把团队收过来之后，让团队去做了 Dropbox 内部的其他一些项目之后，就把产品给停掉， 嗯，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跟他们精简自己的产品线是有点相关的。 是同样的，那个 Dropbox 的现状也并不是很好嘛。 对，要说回我们的主题了，就是设计是不是真的去得动的，是因为我觉得比起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优势，比如说你雄厚的资金支持啊， 嗯， 或者说你很牛逼的那种病毒营销的方式啊等等， 嗯， 设计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被抄的， 嗯， 或者说很容易被借鉴， 嗯， 你现在打开所有的邮件客户端，甚至包括官方的客户端，那你左滑 archive 这种功能，右滑 archive 这种功能，真的是像标配一样的， 就是复制成本非常的低。 对，复制成本相当的低，而且在别说在国内了，即使在国外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很多设计上的小细节你很难用法律去保护的， 是 也很难说大家不去借鉴。 谈到这个，说个小插曲，我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看到的，那个 Feedly 里面有这样一则消息，就说暴雪跟那个 Dota 2的那个， 啊，后来暴雪跟那个 V 社都败诉了，对吧？ 对，原因就是那个法院觉得暴雪他们提出的那个游戏内的角色，他的造型是不是 角色 是不是真的是暴雪他们原创的，这个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定义。 嗯，是。那说回来，这个不管是 Mailbox 也好啊， Pass 也好， Clearly 也好，这种我们认为它是以设计驱动的公司或者产品，最后没有落的一个好下场，真的是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这种事情，对吧？ 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你看所谓的设计驱动是一个伪命题。 嗯， 但我是这样觉得，姐姐你应该也是跟我类似的想法，设计驱动真的是个伪命题吗？设计真的驱得动吗？我们的核心观点还是驱得动，只是它是要结合场景。 怎么结合场景啊？这应该是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 是， 尿频尿急尿不尽的姐姐又回来了。 哦， 前面我们说哪了？ 就谈到那个设计驱动这个话题嘛。 嗯，是说怎么样真正的把设计跟场景结合起来，对吧？ 对，之前姐姐转给我过一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个翻译文章，文章的主题是在讲设计的权重，整篇那个文字内也就比如说设计对于一款产品成败的影响作用有多大，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及个观点吧。他在文中有讲到，比如说也同样讲到了 Mailbox， 以及 Dropbox 他做的另外一个应用，这怎么样 ？Carousel 是吧？ 这两个反正是一起关闭的。 Mailbox 跟 Carousel， 文中那个作者的看法是，比如说像 Mailbox 跟 Carousel， 他们带来的诸多功能范式，如今被非常多的竞品所使用着，但是呢，这些产品它本身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对他个人来说也看不出这种局面能够被精彩的设计所挽救，所以看到这些消息之后，他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对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设计这个词，某些时候有一些过度的崇拜。怎样是过度的崇拜呢？文中说，设计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但它并非成就产品的唯一要素。然而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以偏概全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也没有得到扭转，他们甚至越演越烈了，以至于使他的认知越发的失真，几乎达到了认为设计能解决一切产品问题的程度，仿佛设计本身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用于承载这些信息的媒介。我觉得他在这边提到的一个词，我是非常认同的，就即使说设计本身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设计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承载物而已。 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一直想要说啊，设计很重要，设计不是纯美工， 是 设计不是说那么简单， 嗯， 它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嗯， 但有可能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想要拔高自己，想提升自己的价值， 嗯， 从某些角度来讲，过高的高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能力， 嗯， 或者能达到的高度。 我们的工作能够带给一部分人更好的使用感受，但是他们离开了我们带给他们的这些东西之后，难道那个东西就不能用了吗？ 对，过度所谓过度崇拜、过度设计这种事情， 嗯， 其实在设计圈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感受吧，应该说。 嗯， 前面我们也提到很多设计驱动的一些 app， 嗯， 但其实更多的我会发现很多设计师驱动的 app， 嗯，是， 我觉得那些很多都是一些灾难。 对， 我当时都想写博文去那个博文名字我都想好， 嗯， 如何甄别设计师驱动的 app。 当然我这不是纯吐槽， 嗯，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嗯， 我跟历来想了很多不同的点所谓的点子，有些都是从设计驱动的，有些都是从我们自己的伪需求驱动的。 是， 然后我们会在可能用户都没有想好，场景都没有想好，然后用力也没有完全没有情况下，我们先从设计入手。 对， 那这样的情况在设计圈里有很多。我们见到了有句古话，不叫古话，有一句话说， 嗯， 设计师最爱做三大应用：天气、日历和 to-do list。 这个并不是一个迷思啊，你去翻 Dribble 很多都是这样的， 嗯， 很多文章都是批评这个， 嗯， 为什么会这么想去做这三类呢？ 为什么呢？无非就是 他们这三类从设计上会更出彩一点。 对，它的版式需求可以说相对的来说就那么点元素， 嗯， 你要去思考的点无非就是怎么去给它做一个相对合适的排版。 嗯，你不需要从功能上去想很多问题。 对， 所以设计师会去做很多。那真正做成产品的是寥寥无几的，应该 是。 哪怕有一些真的被设计师自己给做出来， 嗯， 或者他找朋友做出来， 嗯， 或者他找团队做出来那些 app， 我觉得也活得很差的，也是真的是比比皆是 啊。其实这里我能不能这么说，是不是会得罪人？ 那，嗯，你说吧，大不了剪掉呗 啊。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炒得非常火的一款记账软件 啊。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挺屌的， 那个的确做的蛮屌，他是一个人完成的嘛， 对 对 对对 吧？我非常认同他的实力。我觉得这款产品被舆论拔高了， 嗯， 它并不是那么的好用， 嗯， 作为记账软件来说。 但我觉得这点我并不是完全赞同这句话， 嗯， 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其实我个人也不用那个软件， 嗯， 因为我是记账，我也记账，但我用的记账是非常复杂的， 嗯， 因为我记账的需求比较强烈， 嗯，钱比较多嘛， 钱多的人才不管记账这种事儿。我想说的是，记账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每个人的需求其实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嗯， 但这个需求的频繁程度，或者说渴望程度，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的看重的程度的高低不同，会造就完完全全不同的 app 啊。是， 你去看日历软件，比如说它从轻到重， 嗯， 从那个不同的示范适应不同人群来说，归根结底它必须是以日期为节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然后你去以时间去进行组织所有的信息和所有的内容。 对， 但记账软件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差到天涯海角的， 嗯， 所以我并不认为它特别难用。因为我其实也， 嗯，我当时只是觉得它某些就是作为这张软件来说必须的功能是缺失的， 嗯， 然后呢另外一点我觉得它的视觉部分并不出彩，并不像， 啊，这点我比较认同， 并不像广大媒体所阐述的那么的伟大。 我认为有些地方的它的文字的对比度是值得考虑的， 嗯 嗯，但是 好了， 是 啊，不要寻仇， 没什么寻仇，我觉得我另一位主播其实很喜欢这个作者的啊，不是， 嗯， 对不起，很喜欢这个产品的 啊， 嗯，因为他的背景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 嗯， 我觉得他是很牛逼的一个人啊。那说回来，哎，这期我怎么好像前面是想要说那个对于这样设计师驱动的产品很多都活得并不好， 嗯， 而且他得到的赞誉更多是来自我们圈子内部的， 对，自嗨， 对，我想着自己的需求， 嗯， 我想着我要把自己的设计出彩放到第一位，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嘛，就你怎么样去跟具体场景服， 嗯， 这一点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做用户， 嗯， 你好歹装也要装成一个用户， 嗯， 你要切实的去想一想用户大致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是， 说起来很简单，就一句话， 嗯， 但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尤其当从业时间长了之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 嗯， 我以前我以为啊，去试图去理解用户不就是试想一下他使用场景吗？ 嗯， 不就是试想一下他生活环境吗？试想大致的用他的思维模式嘛，对吧？ 嗯， 但是到现在我会发现，哎，我们的目标用户可能跟我都完全不是同一类人了。做到这点就真的是很难了。最直接的，比如做一个95后使用的一个产品， 嗯， 让我去做一套界面是他喜欢的， 嗯，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嗯， 他喜欢可能 EXO， 他可能 他可能喜欢某个我根本叫不上来的这种明星，这明星我可以去找相应的东西去理解他，但是他的这种思路我真的已经是很难去了解了，对吧？ 嗯，是。 这个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就真的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以前我可能试图去理解他的时候，我可以去认同，但现在我有些东西我都不一定认同，你让我怎么去模仿这个用户呢？ 嗯， 对吧？怎么去装这个用户？ 嗯， 怎么去为他进行一些设计？ 嗯， 所以我觉得就说起来是一句话，但真的做起来是相当相当难。 那对于你来说，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解决的呢？ 从我个人来说，真的没有解决，因为我还是不能理解纠会在要什么。但是，这个行业一点比较好的是，我们真的有不停的各种新鲜血液进入进来。 嗯， 就比如说，在百度这边，对不起，我也打广告了。就我们的团队里面，大部分的人可能是1987、1988年的， 嗯， 但是我们最小的设计师也已经有1993年的设计师了。 我靠！ 对，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个群里面，应该说是偏娱乐的一个群里面，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人是谁。 嗯， 对，大家会讨论很多韩国明星啊、日本明星啊， 嗯， 一些比较偏年轻的那些明星我都不认识， 嗯， 但是总会有认识的人嘛，我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谈话或者说跟他们一些交流尝试去理解。 是， 尽管这个过程会很困难很挣扎。 是，而且其实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设计一款产品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孤身奋斗， 嗯， 我们周围是有这样那样的一群队友在的。 对， 我不理解的东西，那可能对于他来说他这边比较好去理解。 嗯， 这个就是 teamwork 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 而且除了所谓的 teamwork 跟你的团队成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来自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爸妈。 是， 爸妈的产品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群嘛。 嗯， 我们也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对象去进行深入的体验。也许自己跟父母住的不是那么的近， 嗯， 可能每年也就一两次的机会，但是你趁这些机会，对我来说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观察我爸使用电脑。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玩的去了解他们人的一种方式。 是， 对吧？ 是， 他们的使用方式也是我很难理解的。他不理解为什么磁盘形状的东西是保存， 嗯， 他不理解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没见过软盘，而是因为他完全不懂保存是什么概念。 嗯， 那对于他们的了解有时候也会帮助你去设计你的产品。 嗯， 哪怕这个产品并不是给老年人去使用的， 是， 但是他会提供一个不同的维度去进行一个参考。 是，我想到了前几天的时候在微博上跟另外一个朋友的互动。 嗯， 那个微博上这位朋友他发过这样一条推，他说不要以后来人的沾沾自喜或者尖酸刻薄去考虑前人的选择，因为你知道结果而他们不知道。 嗯， 然后我想说的是，同样的也不要以先行者的沾沾自喜或者说趾高气昂去蔑视后进人，因为你往往只是占了时间给予的信息不对称的光，而他们没有。总的怎么说，归纳一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开我们自己的胸怀。 嗯， 接受可以接受的一切的内容。设计师的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我们需要理解各种各样的自己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嗯， 然后呢，这些东西可能短时间内并不能反映在你直接的工作当中，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沉淀，它迟早是作为你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的一部分。 嗯，其实我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过一个事情，就是他那一代人完全没有接触过电脑，在小的时候。 嗯， 所以当他们在50-60岁想要玩电脑这个东西的时候，学习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 是， 然后我们可能现在会觉得啊，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是， 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加速发展的眼光去看的话，也许等我们这代人到了50-60岁的时候，新出现的某些黑科技也会达到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非常 喜欢的东西了。 非常可能。 那作为设计师，你所说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就是你要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或者说那种宽容的心，或者兼而有之，就是你要尝试去理解所有身边的事情。 是， 然后尝试理解所有身边各种不同的人群。 是，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节目的话题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是节目开播以来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形而上 啊，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 hold 住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还是比较琐碎的， 是，就当扯淡吧。 对，但 就像利昂回的那个答案，或者说我之前给其他的一些听众反馈的一样，就是所有的这种所谓的 sense 并不是你按照某个 bullet 说一二三四照做就可以获得的这种东西。 是 每个人的 sense 都是不一样，每个人的 sense 都是集中在不同方面，每个人的优点缺点都是不一样的。 对， 可能有些地方我们两个做的也是很差的，也是 很自然的嘛，对吧？就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去寻找，我们一直想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去寻找，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并不要说现在我们做一个产品它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界面啊，你照做就是了。你需要去讲这个想讲背后的逻辑，那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跟你说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得好用这么简单一个逻辑，而是说你自己总结出来的一种东西，然后通过你自己的这种做产品的这种感觉，自己的对这种东西的理解，对行业的理解，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把自己的设计给倾注进去，我觉得这才是终极的所谓设计吧。 是以前在曾经的一家工作过的咨询公司里的那一段经历，对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他告诉了我怎样去主动的去做事情。这个主动不是说哎闲下来了就跟你的 boss 去说哎老板那个你给我点活做，而是你在比如说做产品的同时，你要去从各方面你主动的去挖掘对你同事的这件事情有帮助的任何的相关的信息，这些东西都会直接反馈在你最终的设计的呈现上面。总结一下吧，就说怎么避免所谓的形式上面的设计驱动失败的这样的例子，我们觉得用以下这段话来说比较合适一点。设计是为了某个具体场景去服务的，它脱离了背后的场景，设计可能就什么也不是了，它的价值可能就不存在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放到 Dribbble 上面自嗨的东西了。 说的我开始反思我的人生。不知道大家喜欢我们的新放的音乐吗？这就是前面利昂做过广告的这位夏童子小姐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那个独立音乐人跟我们视觉设计师或者产品设计师来说，他其实有一些非常相似的这样的一个 在哪儿 呢？大家都是相对来说是一群比较独特的人群，然后在做的事情呢可能都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他们可能一时之间并不能够非常容易去理解，然后都会对某一件事情有自己的所谓的追求，会花大量的心力大量的时间成本在一件事情上面，即便这件事最终失败了得到过程了也就会满足这样的一群人。所以容我们在这里再 做下广告是吗？ 打一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位独立音乐人的音乐的话，请去他的新浪微博上关注， 他的名字叫夏童子，夏天的夏，金银铜铁的铁，女子的子， 是一个萌妹子。 你见过吗？ 我没有啊，好可惜啊。 关于设计是不是真的驱得动这个话题，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吧。 对， 照例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一些反馈。我们也收到过一些反馈说我们的节目并没有定期发行这样的规则，大家会觉得不太爽，对吧？大家会说哎呀，如果你说好每两周一次，每周比如说每周三发布的话，他就不用每天苦苦刷新那样。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要理解，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anyway.fm 理解成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小产品。 对， 这个产品本身呢是我们类似于像兼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做出来的，那这个产品的场景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造成了它的现状就是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说可以去很好的去固定一个发布的时间。 对， 而且我们两个毕竟在播音上并不是特别专业 啊， 所以每期我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剪，这也是一个成本。 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去尽量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 比如可以之后尽量的增加我们的频率， 嗯， 或者说我跟您会尝试一些远程的去录节目的方式， 嗯，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期都是我跟您面对面坐着在一起。去录的，可能这样我们认为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样可能更像一个聊天吧。 对对，毕竟看到另一个人的表情会好一点。当然每次都在密室跟一个男人对视，我觉得也是有点奇怪。 哦， 反正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厚爱吧，能得到这么忠实的观众经常在那边刷新，我们还是非常感动的。 是， 那如果有什么不足还是请大家多体谅吧。欢迎关注我们的网站啊，给我们反馈。我们的网站是 anyway.fm， 我们的邮箱是 hello@anyway.fm， 也欢迎大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以及其他第三方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关注我们。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可以通过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搜索来找到我们。我们的所有参考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上都会有显示， 嗯， 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关注里面的很多我们语音没有办法涵盖的东西， 对， 以及文中我们讲话当中提到的内容都会在里面有所提及。 大部分的这些内容都是姐姐含辛茹苦的一点点抠出来的， 希望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吧。嗯，好，本期看我剪的速度了 啊。 我们这取决于我们是在2015年跟大家说再见，还是2016年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不管怎么样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新年快乐。 嗯，阖家幸福 啊， 万事如意，幸福美满 啊。 你也说两个呀？ 我想不出来呀。不说了。 你不说了是？ 作为一档深夜节目来说，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些什么夫妻生活和谐美满啊。好，那这期就到这里，晚安， 或者早安，或者午安，或者上午安， 好严谨啊！ 反正再见，拜拜， 拜拜。